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和沈仁杰算是被张俭半强迫带出孙家的，张俭拿了他的钱，再加上大家都是当差的，他也想做事留一线，就没板着脸，还跟林叔开玩笑。 孙寡妇是挺有钱，就算是寡妇能娶到手也不亏，兄弟理解你，可你未免也太厚气了些。 人家是江爷的人，我哪敢觊觎，我就是真以为那女佣想谋财害命，所以才擅作主张闯进人家卧室瞧瞧。 行，你们的事儿我也管不着，有空一块喝酒，告辞了。 沈仁杰挠挠头，觉得今天这事儿确实有点倒霉，怎么就正好赶上主人回来，那娘们怎么就突然多了个靠山呢？ 哎，你发现什么没有？ 什么都没有。 哎呀，不就算了吧，依我看啊，你完全是好心当做驴肝肺，人家寡妇眼皮子浅不领情，由得去吧。咱们赶紧收工回去，天气热吃锅子不相宜。粤菜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一家粤菜馆特别不错，那蜜汁烧辣的酱汁可谓一绝呀。 沈仁杰在那儿絮絮叨叨，林叔左耳进右耳出。他绕到小洋房后面，看着人家二楼的窗户，若有所思。 哎哎，在看什么？ 两个房间的窗户之间间隔未免太大了，我记得那堵墙没有这么厚，那地方是衣柜，按照这个距离是衣柜后面还有隔间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。林叔，你该不会真的看上那个孙寡妇了吧？ 你有没有觉得孙家有些奇怪？ 是有些奇怪啊，他们怎么突然就攀上江河了？那可是陆先生的人呢。 林叔暗暗摇头，沈仁杰完全说不到点子上，他奇怪的是孙氏前功后惧，还有那个眼神。如果岳定堂在这里，肯定能生出和他一样的感觉，可惜岳定堂不在。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去一趟孙家。 你说的门是什么意思啊？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和我。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 哎呦，我想起家里还有点事，80岁老母卧病在床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他老人家。 沈仁杰说罢就要溜，可惜胳膊被先一步拽住，他发现自己根本挣脱不开林叔的钳制。 哎呦，林少爷，林大公子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孙家刚才你也搜过了，等会儿人家又去江河那里告状，你有岳长官撑腰是没所谓，我一个小小的巡捕，没背景没来历，就成了炮灰了呀。 哪有你说那么可怜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孙氏虽然不假辞色，但他给了我暗示，让我更加确定这孙家里头肯定有问题。 什么暗示？ 一个眼神。 一个眼神？ 孙氏向我求救，如果他真有事情，肯定是十万火急的性命之危。我就算被发现了，顶多让老岳出面调解一下，再说我认识江河也未必会怎么样，但要是能救孙氏一命，这点小麻烦还是值得的。 那你想怎样？再硬闯一次？ 我是想再进去看看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要等天黑之后偷摸进去。我看过了，从后面园子溜进后厨，孙家人口不多，又没护院，很容易瞒过他们的。 你是不是先跟岳长官商量一下？ 自然是要跟他说的，我还想让他去找江河，兵分两路，双管齐下。 同意，我可以去当信差。 嘿，那不行，你得跟我一起去孙家探险，我一个人没接应，有事消息也传递不出去。 哎呦，兄弟啊，我是来放哨把风的，不是来做贼的。 瞧你这出息，我就和你交个底吧。老沈啊，这要真是一个案子，背后层层挖掘，弄不好 你还能立个大功。就算最后一无所获，江河那边自有我顶着，你怕什么？ 我怕麻烦。 这样，咱们先去吃个饭，十点再过来。还有，用不着你去报信儿，太大材小用了。我正好瞧见个熟人，让他去就行。 哪有什么熟人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 我的熟人，你看见了也不认识。 约定堂第三次看怀表了，他怀疑林叔已经把约定忘个一干二净。今天本来应该是他们去看马布斯博士的日子，那是一部上映于十几年前的悬疑电影，国内新近完成译制，在电影院播放。林叔见着了，嚷嚷着想去看，约定堂就让人提前买好电影票送到办公室来。现在票有了，时间也快到了，林叔人却不见了。市警察局犯罪顾问办公室的门在这时被敲响。 进来。 他以为是林叔，但并不是。来的是一位不速之客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肥冷翠舞场的舞女雅琪。约定堂记得她，上回林叔去跳舞就是跟这个舞女调情。那时他站在阴影里看得一清二楚，即使灯光昏暗也记下了舞女的模样。雅琪也很讶异，他很快扬起下巴。 您就是岳先生吗？是林少让我过来的，他说今日没法赴约了。 他还说了什么？ 没了。 嗯。 约定堂没催他，也没赶他走，只是点点头，继续低下头办公，好似魂不在意。最后雅琪还是按捺不住了。 你就不问问吗？万一林少出事了呢？ 你不说，那就是他一时半会儿也没事。 林少说他入夜之后跟沈仁杰去探探孙宅，没法赴约了。还说陆祖德是江河的干儿子，让岳先生你去找江河问问。 这里头的人名他大多数不认识，只是原话照搬。为了记住这些名字，一路上来回也背了不少次。约定堂终于停下动作，抬起头，显然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震了一下。 我知道了，多谢你。 哼。 雅琪微哼一声，见约定堂起身收拾东西似要准备出门，自己自然也不好再多留，但又不甘心这样甩手就走，幸幸还是蹦出一句话。 岳先生，林少很好。 我知道。 雅琪噎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约定堂倒是有了点笑意，不像刚才那么公事公办了。 他想做什么我拦不住，他只管往前冲，但我会跟在他身后。 雅琪愣了，约定堂有这样的身份，这样的能力，自然可以跟在后面，哪怕林叔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，他也会帮忙收拾。但自己呢？他只是一个舞场的舞女，多年攒不够为家人还债的钱，还得林叔反过来出手相助。他能有今日，全靠林叔。正因如此，雅琪心中又甜又酸又涩，大有还君明珠双泪垂的哀叹憾恨。 你好好对林少。 雅琪越想越难过，扔下一句话转头跑了。约定堂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他没工夫多想。林叔没有让雅琪转达更多的内容，但寥寥几句话足以说明大概情况。林叔跟沈仁杰想必已经准备嵌入孙家，他现在赶过去阻拦也来不及了，倒不如想想怎么从江河那里套到更多的讯息。沈仁杰想哭，他觉得自己在吃断头饭，就是牢狱里那种专门给秋后问斩的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，无比丰盛。可越是丰盛就越是心惊胆战，现在这顿可不就是断头饭吗？ 林叔还挺热情给他夹菜。 多吃点啊，老沈，甭跟我客气。 他吃不下呀。沈仁杰味同嚼蜡，一边寻思有什么法子让林叔打消夜探孙宅的念头。 其实你想打探孙家的内情，也不是非得当贼这个法子吧，向左邻右舍都可以问一问。 你当我没留意啊？早问过了，孙家左边没住人，那洋人去年举家回国了，宅子至今还空着，右边的洋房被一个山西富商买下了，这宅子是他每年带着姨太太来上海谈生意游玩的时候住的，现在里头是一对老仆人夫妇，每天负责打扫出门买菜，一问三不知。 那还有对接成衣店糕饼铺呢？ 那你打听出什么了？ 我没打听出什么。 差不多了，一般人家晚上早睡，现在11点钟，他们怎么也该歇下了，该到我们了。 要不我现在去找两条面筋，咱们先把面蒙上再说。 不用了，我都准备好了。 林叔不知从哪儿掏出两条黑色帕子。 那总得带点趁手的武器吧，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我便装出行，身上没配枪，得回巡捕房去拿。 放心，有。不过枪只有一把，你枪法没我准，还是我带着。你呢，拿着这把匕首，足以自保了。 听到这儿，沈仁杰欲哭无泪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